办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， 嗯， 不单是办这件事儿，办任何事儿，就想把它办好都不容易。特别是我们消佛的人，消佛的人既然又要办成佛的事儿，还要不断地培养自己的素质，要懂得控制自己。什么叫做控制自己呢？不是叫你控制别人，控制自己也有困难。他就是说，他说我控制不了啊。什么道理呢？说我妄想来了。明晓得是妄想，就明明的又跟到受妄想的支配要跑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没有定力，定力不够。不但是想了生死啊，想开悟种种啊，你就是办世间上的一切事，营生的事业也要有定力呢。什么三心二意，左右摇摆，举棋不定，这个都是对一个人的事业成就都是缺点。过了春节以后还打两个棋，巩固禅棋，十个棋打过了，再打这两个棋啊，就困难就来了。你看我们这个扳手单上有一位扳手师傅，他就跟我告假了，他说我要出去跑跑。为什么呢？他说我自己控制不了，妄想来了，也明明晓得是妄想，他也自己承认控制不了，要出去跑跑。消佛的人一生一世就是办的这件事儿，办的什么事儿呢？要控制自己的妄想啊，找一个自己难身立命的地方。你看我们现在哪一个有难身立命的地方啊？啊，都是虽生死已飘沉啊，都是大多数都是这个样子，又可悲又可怕。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要发心立志消佛，要了生死，要成佛道。要转妄想啊，妄想就要转呐。不晓得这是个妄想，被妄想转，那个呢是糊里糊涂的。既然晓得是妄想，他还是心甘情愿被他转。话呢是多方面的。那么这个妄想在没有开悟之前都是用妄想，妄想来妄想去，这个妄想啊 我们要善于利用。为什么道理呢？因为成佛也是靠这个妄想啊，下地狱也是要这个妄想的，这就要我们善于利用。我们只能够利用它做好事，这个诸乐莫作啊，众善奉行啊，不允许他把它管得好，要控制他，不要他做坏事情。久而久之呢，这个妄想他就听话了。他不听话，要出去跑跑，好啊，从无量劫来跑到现在还没跑够，还要跑，这说明了天外有天，此山望到那山高，究竟哪个山最高？我们也没去量过啊。消佛不容易，说单将一个小字学就是学佛啦，不容易。有很多的道理要我们去学。我们上来讲的这个用功办道的人，有警戒，有模式，好像这个是必然的，也还不是偶然的，是必然的。这个用功的人除了模式以外病多呢，说是遭了魔了，这是病啊。除了这个遭魔以外就没有其他的病吗？病多呢，在经中讲，比如说得少为助啊，这也是一种病啊。它不但是作为病啊，如果要是害了这个病，那个病是一个凡是称为病的，对于某一个人来讲都是痛苦的啊，都是与菩提道有障碍的。得少为助，这是由于他不懂道理，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我们说小佛的人要建立世界观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这个世界观包括的层层面面啊，如果你能建立的完整透彻，就不会犯这个毛病啊，也不会得少为助。知道自己，什么叫知道自己啊？就是人都要有自知之明，世间人尚且如是说啊，人要有自知之明啊。那我们这个消佛的人，修道的人更应该有自知之明，晓得我这个人是什么人，处在什么地位，处在什么境界，要有自知之明啊，那他才不犯错误。那个得少为助在楞严经就讲这个五十种阴魔，也作为一个 也作为一条啊这么一个问题，得少为入，就是得说那个无闻比丘得到四禅了，他不认为是四禅，他认为是四果。这也是得少为助的一个病。四禅跟四果那是大不一样的，质的区别。四禅就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四禅就有定，升到欲舍界天都有定的，那叫个舍界四禅定啊。他那个定呢，区别于欲界的欲界定，也区别于上边的四空定。这在三界当中处于中间地带。四禅定是凡夫定啊，有烦恼的定，没有了生死的定，不能够出三界的这么个定，它也叫定。你看这个定的名字就多了啊，最高级的定呢，那就是啊楞严大定，是诺切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。那个比丘呢，就是用功的人，由于无闻，学习的不够，了解的不多啊，所以就犯这么一个错误。这个错误犯的是不大不小啊，你看这个错误犯的什么样的呢？我说是不大不小，就是蛮大的，非常严重的。由于犯这个错误，说是下了无比地狱，这个麻烦了。我们这个小伙是想成佛的，是想了生死的啊，消佛消佛消得消得消得地狱里上去了，无比地狱，那最苦的地方。那么怪哪一个呢？不能怪佛法，只怪自己无闻四禅定啊。啊，四禅定也有名字，我可能记忆的不太清楚。欲界还有定，叫个欲界定啊。那个欲界定的功能是什么呢？在欲界当中，欲界的这个六尘境界啊，处在六尘境界当中，它能有定啊，就是心不被六尘境界，不被欲界的六尘境界转，这个叫做欲界定。那个欲界定，从这个定的这条线上来讲呢，那是最低的，最低的层次啊。欲界定再向上提升啊，就到了舍界，到了舍界了，叫初禅啊。初禅定的名字叫个离生喜乐地。那个定中的境界，你看我们这个人都想快乐啊，想享受，对吧？都想离苦得乐，而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呢，就是粗鄙的舍胜相位处，以此为乐。这个太粗了，而且这种 粗鄙的舍生相外处，这是生死法，根本就没有一个落。三界都是苦啊，啊，苦苦，落苦，不苦不落是行苦，啊，落苦是坏苦，都是苦，哪里有落呢？嗯，啊，在三界之中也讲一个落呢，那是一个比较的。比地有理那是落了，比变牛变马是落了，啊，比那个多灾多难的呢，好像是落了，是这种落，啊，欲界定朝上生呢，到了舍界，到了舍界这个定呢，初禅天这个定的名字呢，叫个离生喜落地。什么叫做离生喜落地啊？啊，离了，离开了欲界，啊，离开了欲界啊，欲界是欲界有六天呢，包括我们的人间，嗯，啊，欲界六天，啊，欲界六天嘛，啊，有地居天，有空居天。是天王天、桃李天、夜摩天、斗帅天、化落天，那就是他化自在天，是欲界之顶天。那个天主，天主呢就是魔王，魔王婆君。啊啊，这个定粗，嗯，上升到舍界，初禅这离生喜多的离开欲界。上升到舍界，那个境界就不一样，啊，那个味道也不一样，嗯，那个味道的定位啊，那叫禅悦为是啊，嗯，离生喜落地，我们从这地，从这句话上呢，可以看到，嗯，它不是无心的。啊，不是我们禅宗用心用由心用到无心处啊，嗯，还是有心呢，它有个喜呀、啊，嗯，啊，有脚有关，离生喜落地，到了二禅，到突禅的境界呢，再向上天上提呢，到了二禅，啊。有喜有落，他的心就不定啊，啊，有定的哪有这个东西呢？啊，真正的定叫挪切常在定，嗯，那像六祖大师所讲的，是本来无一物，什么都没有，一念也不可得，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本来面目。才是我们用功的人所要达到的那么个境界，这个本来无一物。从二禅向上提到了三禅，三禅是离喜妙落地。从这个定的境界，你看这个文字上它就有区别的，一个喜一个落啊。二禅讲喜，到了三禅就叫落了，三禅直落，离喜妙落地啊。那个三禅这个落呢，是在我们三界当中最落的那么个地方啊。提婆大多这个害佛升现地狱，下了地狱了，下到阿鼻地狱啊，下拜地狱，这么释迦牟尼佛还关心，还派这个目犍连的去慰问他啊，嗯，提婆大多啊是善知识啊，嗯，凡是成佛 在没有成佛之前，都有一个提婆大多作为助道因缘。你们看，是提婆大多一天到晚想害佛啊，害佛那是助道的，助长他赶快成佛的。那么先不让这害佛嘛，这有过有罪的下地狱啊。那是视线的啦，他在地狱里像我穆建连着问他呢，你这就苦不苦？他说我快活得不得了，那我比三坛天都快活，哈哈。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啊，这个三界之内最快活的、最落的，那就不个喜，喜是粗的，落的是快的，是细的。有一个落也不行啊，那个心不清净，有喜心更不清净。喜落都要离啊，所以再趟上再向上提升，就升到四禅天。四禅天呢叫个舍念清净地，那个无闻比丘证到四禅，他当作自己证到四果。四禅定是凡夫定，有烦恼的，没有断烦恼啊。那个四果呢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果是小乘圣人所证得的，也有等级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正小乘四果的等级破的烦恼，总的来讲叫个见思二合，见合思合。凡是听过教的都懂得的啊，见思合、尘沙合、无明合。断见合正出果，断思合，那么这个思合九九有八十一品，看你断的多少啊，正出果、正二果、正三果。正出果断这个见合啊，这个三界生死的这个烦恼。三界的生死呢，就是这两个烦恼所造的，一个见合，一个思合。什么叫做见合啊？见烦恼、思烦恼。烦恼就是合，合就是无明，无明就是不知道，不知道就是疑。所以我们说讲这个烦恼跟禅堂的没用功起情呢，是等量起观的。佛法是远用的啊，不是说我们这个禅宗起情，这是我们禅宗垄断的度有的啊。一切法都不能够离开这个疑情啊，成了佛了那就离开来了啊，没有烦恼了，不得疑情了，朗然大脚啊。这个见思二合断这个三界的这个烦恼最难断，经中譬喻如断四十里流，就是那个长江水一样，你说我把这个长江水一下子把它切断叫做不流，这困难啊。那么什么叫做见合呢？就是见到的时候所断的这个合叫个见合。 啊，要具体来讲呢，那就是五力使啊，身边借见邪，五力使。见贺最难断啊，什么叫做见贺呢？你说我这个眼睛，举一个譬喻啊，我这个眼睛，一个人，每个人都有眼睛，眼睛是以能见为功能的，哪个眼睛除非是瞎子都不能看东西。嗯，我们打开眼睛看到我们眼前的啊，是黑的、白的、长的、短的、方的、圆的啊，看到这个种种的物象，他眼睛的功能呢，这个肉眼的凡夫这些功能呢是能看。但是我们要知道啊，单单这个肉眼它是不能看的，肉眼怎么能看呢？啊，那死人，人也有个眼睛，他就不能看呐。啊，有一个能看的东西给他做后盾的呢，那就是见性。见性能见。嗯，假这个辅尘根，眼睛就是辅尘根呐，能见。见性他不能够，不得个辅尘根他怎么见呢？嗯。啊，这一个性，一个相，性是相之性，相是性之相，性相是不能够相离的。啊，你就是我们这个凡夫，人人都不是有个身体吗？身体就是相，但是我们这个佛性呢，佛性就在我们这个身体当中啊，又不在当中，啊，就这么个道理，是吧？嗯，你就是我这个人不做了，我去变猪，变猪那个猪它也有一个性，也有一个相，嗯，它不能够这个性不假相，它是不能显的，啊，你说文死人死了，啊。他都要有一个依报，有一个正报，嗯，正报的舍身啊，有人死了啊，假如说我这个人一口气不来了啊，如果你不是大善大乐的人，大善的人，或者说我生西方啊啊。这个娑婆夜谢马上就升到西方去啊，屈身背请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中间呢没有中间，没有中阴身的大乐的人也是这个样子。嗯，你跟那个下阿鼻地狱的啊，中间没得中阴身的升现地狱，就像我们坐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就裂开来了，地裂开来了，就落都落下去了，啊！除了这个以外呢，它都有个中阴身，中阴也是身，嗯，啊。东西那就落到第二年了，啊，对吧？我眼睛打开来，我的眼睛看到当中，我的面前有这么一个东西啊。第一念到第二念晓得呢，晓得这叫个什么东西，有了个分，有了个分别心，这是第二念。第二念就是思合啊，这个见思合有这么一个区别。嗯，破见合就能证出果，证到出果以后还有他的习气毛病，必须在破思合的过程当中来断，那就是二果、三果、四果啊啊。正出果要是从三界内来讲，跟这个三界以外来比较是一个道理的。 三界以外破一品无名，破这个一品无名就证到法身，这进入沙坡若海，这一品无名呢是最难破的。这是小乘教破见惑难，大乘教就是大乘法了，破这个第一品无名是最难。这个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句话吗？究竟发心二不变，如是二心浅心难，是吗？这个也是如果你们没有学过呢，你还得解，你还得哇不能懂。我这么说，什么叫做究竟发心二不变呢？究竟是指的成了佛了啊，烦恼断尽了，就是无明烦恼断尽了，智慧圆满了，这叫个究竟。究竟就是佛国啊，不是等角，等角以上的究竟佛国。发心不是我们说的，我们现在都是初发心呐。那个发心是指的什么呢？是指的四十位啊，这个十住的初住，这个初发心住，那叫发心啊。究竟发心，究竟呢就是佛的心，发心呢就是初住那个心，就初住菩萨，十住的初住吗？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啊，那个四十一位啊，这个初住。初住呢最难，所以教中有这么两句话给我们好记忆的，就是究竟发心二不变，如是二心前心难啊。要是按照小乘教来讲呢，就是出国四国二不变，如是二心，那是出国就难。修行这道理啊，一个出难，一个后难啊。你说你要是不学习，你这些道理你都不懂啊啊，那可是擀面杖吹火，是一窍都不通。所以修下来呢就叫盲修瞎练啊。你说我们要学习吗？建立世界观呢，从什么时候建立呢？我们是建立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建立这个世界观啊。破最初一品无名最难，到了做破那个最后一品无名的也难啊。最后那一品无名那叫做生相无名啊。生相无名要用什么来破呢？要用金刚后心来破的。我们现在啊都是处在初发心的初发心呐，啊，这条道路如果你要想成佛，你都要走的，啊，不得说借经。所以在教中讲，你看看，从这一般的教理上讲，一般的教理说是成佛要三大无生气节呢。三大无生气节啊，这个三大无生气节走成佛的道路怎么走法的呢？所以说呢前面这个路就好走。第一大无生气节从这个四十一位来讲呢，能够破三十位无名，破三十位无名，第一大无生气节。第二无生气节 只能够破七品无名。这就是说，用功之道，成佛的这条道路，越上向上提越难。但是我们今天可不要因为这个，你要说起来这么难，我就不干了，那还不行啊！啊，他仅仅乎是说一个难呢，没有告诉我们是不做不到哎。啊，要知难而进呢，佛道长远呐，不能够得少为助啊，怎么了？这个佛在经典中处处都有的，只是我们呢觉悟悟性不高，听到就有，听过了就没有了，那就怎么行呢？第一大无生寂劫破三十品无名，第二大无生寂劫破七品无名，第三大无生寂劫只破四品无名，你看上去越难破啊，四十一品无名破尽了，那就成佛了，是大成教。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无闻比丘得少为助，那么这一个功难呢，也给我们用功的人要提一个警觉，千万不要得少为助啊！啊，佛法是无助的，得少为助，你那个助就不应该了啊！佛法讲无助，怎么能助呢？啊？啊，得少为助啊，啊，好像是我证到四禅的，这蛮清闲蛮自在的，四禅就是舍念清净地啊，蛮自在的。好像是我这个呢，恐怕我这已经证了四果了啊，证了四果了嘛，那就了生，就了了分段生死啊，啊。这一生以后是再不受三界的生死了，是不受后有。四禅，我们讲这个人的寿命来讲，人的寿命，释迦牟尼佛说是这个佛教的说的这个人的寿命啊，有增有减，一百年增一岁。到了人寿的十岁以下以后呢，人寿再来增嘛，一百年长一岁，就这么增。人的寿命是有限的，那到一般的普遍的寿命呢，总在七八十岁，也不过如此。天上的寿命就没人间长，四千万天的寿命。比我们人间，他那个四天王天一年，比我们人间五十年五十岁。从这个四天王天向上，一倍一倍增加，一倍一倍增加，啊，就是到了桃李天一千岁，啊，他那个一天就是跟我们人间有一千岁，这是欲界天啊，我们现在说的那个无闻比丘呢，就是四禅天，四禅天的寿命更长，四禅天的寿命更长。你看看那个无想天，无想天是外道天，外道也能生，他外道也修行的，从我们佛法来讲认为他是外道，因为他那个外道他也修定也修禅定，他能够升到这个四禅天，这个无想天，无想天的寿命有五百大劫， 你看我们这个人都渺小，我们人这几十年呐、一晃就过去了。按照人间的这个时间来计算，五响天有五百大劫啊，一增一减，这是一小节啊，二十小节成为一中节，四中节为一大节。难道有人这个计算呢？他说一大节，这个一大节一节啊，一小节，这一小节有多少年呢？有56亿7000万年。一小节，那一大节多少时间呢？你们去算啊！现在人都有本事，他有那个计算机，你们计算。56亿7000万年一小节，那个五响天有500大劫啊，从五响天到了四禅天呢，我们现在说这个无闻比丘称作四禅呐。四禅天有几天？四禅有9天，有9重天啊，初禅3天。二禅3天，三禅3天，四禅有9天啊。那个四禅定的人生到四禅天，住在什么地方呢？就住在那个五不还天。五不还天啊，住在那个不是五不还天，就是那个像这个四禅条的这个叫辅生天、辅奈天、广果天、无想天，还有一个五不还天。五不还天是三国人住的，正到出国还要到人间田上七凡人间田上受生死，正到二国那个斯多含呐、斯多含这个一往来一返天上一返人间，他就了生死了啊。到了第三国呢，这个不来到欲界，不来到人间，就常住在天上。那个天呢，这个五不还天啊，有5天啊，无热天、无烦天、善见天、善现天、舍究竟天。那个五不还天也有层次的，寿命也不一样。你看到了舍究竟天，这个舍界舍究竟天呐、在四禅天呐、这个寿命又长了，身体也大了，也高大。四禅天天这个身体有多大呢？16000游旬，一游旬就是那中游旬50里，16000游旬这么高。你我们多高啊？我们人能跟他比吗？那个四禅天的寿命有16000大劫。到了无舍界啊，空无边咒天、事无边咒天、无所有数天、非想非非想天、想住天啊，空无边咒20000大劫啊，事无边咒40000大劫啊，无所有数天那是60000大劫，非想非分想的天呢是80000大劫。那个三界内的众生最长的寿命就是那个非想非非想，就有80000大劫呢，还不得了。那个无闻比丘证到四禅，认为是四果。他这个禅定呢，这个定有定力，定成为力，力就是力量，不是我这一定啊就永远定下去了，他有力量的啊，就跟跑路一样啊，我这个力量只能跑100米，再跑我就跑不动了，跑不动就要休息。那个有禅定的人的定力有多长，你就只能够定多长。到了时候呢，这个定力没有了，没有了就要出定了啊。那个四禅比丘 到了这个四禅定的定力了了，那么他的想法，我已证了乌罗汉果了，不受后有啊，啊，不受后有，不在生残界呢，哪晓得呢？这阴境现前了。他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心里想呢，就动了念头了。他说：“我现在正在阿罗汉果，阿罗汉这个名字，反我们的中国的道意思呢，叫做无生啊，啊，再不会生到三界去，就这一生，这是尽此一报身，再不会的受三界之生的。”他说：“我现在为什么是还有生呢？”他说那个佛法骗了我，他说佛法骗了他呀，我上了当了，佛法能谤吗？能毁谤佛法吗？病出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因为他无闻啊，不懂道理，不晓得自己的地位。就是我们要是用功的人，这就要有自知之明了，啊，不能够说我现在清心自在，我已经成佛了，我这个清心自在，我烦恼都没有了，啊，这个都是，说句好听一句话，这叫做无闻呐，啊，那无单单无闻一句话呀，这个无闻会招来很严重的后果。懂不懂啊？我们现在不是说，常说这用功的人说禅宗这一法呀，他帮他用，一用就着魔，走火入魔啊，他不怪自己。就是怪别人，怪这个佛法，这不是冤枉吗？这不自己找苦的吃吗？由于你这一谤就遭多啊，而且谤佛法那个罪过就更大了。如果说你要是佛的法都骗人，你这一句话影响太大了。假如说人家要都听你这句话，你要是误了多少苍生啊，说佛法是骗人的，如果这句话要成了事实，佛法是骗人的，那我们都是被骗的啊，那普天下人都是被骗的，所以他这个问题就严重他就过就大了，那就下无比地狱啊，道理是这么样子啊，并不是佛不慈悲。哎呀，你这个佛，我说一句你骗我，你就要下地狱啊？佛哪有这个道理呢？啊，都是自作自受自招的啊。虽然这些个啊很一般的道理，但是我们初发性的人呢，都要懂得。啊，不能够什么是糊里糊涂的，你就是经中有许多的文字语言道理，也有人在这个地方说三道四呢，啊，他不晓得这个道理，他所以就说三道四，啊，我们上来就是讲这个用功啊。得少为助是一个毛病啊，助魔，什么五阴魔是从内生的啊，天魔、鬼神、魑魅魍魉这些个魔是从外来的，从内生的、从外来的都是从自己有的啊，都是自己招的。佛法讲因果啊，用功也讲因果呢，不是说是那个这用功就不讲因果吗？ 都是自招的啊。这是我们要知道，这个用功，用这个心地法门啊，它是牵涉到方方面面，一切法唯心造，无论哪一法，世俗世界无论哪一法，都跟我们这个心有关系，而且有密切关系。那么我们必须把我们这个心跟一切法这个关系呢，也给它摆正，不能搞歪了。你看看我们要学习不要学习呢？我再讲一个道理。经中讲的，我们当人现前这一念心，单单讲当人这一念心，说这一念心，这是心跟佛心是一样的啊。不但我们人的心跟佛的心是一样的，像这个《金刚经》中讲的啊，灭度一切众生，而为有一众生得灭度者。而一切众生是什么众生呢？就是指这个十二类生，三界之内的啊，什么贪婪痴化呀，有舍无舍，有想无想啊，非有想非无想等啊，十二类生啊。说是我们现前这一念心跟佛的心是相等的，那个蚊虫蚂蚁也相等啊，地狱里的众生跟佛的心也相等啊，并不是单单我们的心相逢相等啊，九法界的众生这个心跟佛的心相等，等到什么程度啊？等到一个心啊，无量众生的心就是一个心，要相等，等到这种程度啊。这个我们也是在禅堂里也不止讲过一次了啊。这句话是什么话呢？我们这个讲话啊，它必须要有根据的，要有佛言祖语做根据的，不能自己哈书是不行的。那哈说就一莽急莽引众莽，急莽引众莽，那就苦，那更苦了，向前入火坑了。心佛即众生十三五差别是相等的，什么程度呢？一个心，众生跟佛的心是一个心，从理论上是一个心，不得两个。但是我们这个心呢是迷了啊，什么也不晓得，就晓得吃饭睡觉打妄想啊。佛的心就不一样啊，佛的心跟我们是相通的，所以佛这个心呢，他什么都知道。大海中水可引进，众生心念可数之，虚空可量，风可细，无能尽说佛功德。佛的心到了究竟的那个佛心呢，那是无量自在的啊。十方一切佛共通一法身，法身就是心，心就是法身，就是佛性。十方一切佛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未来的啊，那这个一说说成了佛都正法身的啊。这个法身是多少啊？你一个法身，他一个法身，每一个人有一个法身吗？不是的，共同一法身啊，这叫做大通自在佛，那就通了，大家都是一个身啊，都是一个身，又都是一个心，你动一下子我就知道，他动一下子我也知道，你全世界的人所有的众生动心我都知道。所以佛为什么有三明六通呢？ 啊，那是修得来的，本来没有修得来的，那是本有才能够修啊，都是修的本有的啊，都是恢复我们的本来的功能啊，本来面目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乘等正觉，三叹其哉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。为什么不能够现前呢？就会有妄想执着。坏就坏在这个地方，这有人呢就晓得这是妄想，我偏偏要跟他跑，你有什么办法啊？这没的办法啊，众生就是这个样子，晓得这个不对，晓得这个不对，我也钻，怎么啦？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啊，许多的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因为妄想，这个妄想是生死根本，这个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，大家发点心了。